不是人走见一天嘛，小爷是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给我你就请。哎，马叔，我告诉你学，那个这一天是一小关系重大，这一天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这像话吗？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要这么唱的不叫京戏了。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有啊，关云长。 是。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啊，关公戏。 关公唱这个吹腔， 哎，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怎么唱？ 小马童，你也忙马路啊，引他摇他啊，摆手心了古城。 京字京韵，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对， 叫板也是这样 啊。 马童抬刀备马， 有劲。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啊。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哦，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嗯， 阿妈上贵上哪儿了？走进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插花吧。 哎。这个语言呢、啊、非常的柔和。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那是啊， 一叫板。 嗯， 马童， 嗯， 抬刀带马怎么一块去插花吧？ 看，也没有这么唱的， 是吗？ 嗯，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哎，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是，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啊， 哎，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哦，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是啊， 它是语言关系。 对，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是吗？ 到上海 啊， 有沪剧啊。 啊，上海本滩。 哎， 沪剧，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是吗？ 啊，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会唱 啊。您可以唱两句。 这唱两句 啊。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您唱两句。 哎，南方人听不懂 啊。对， 北方人听不懂 啊。您唱 唱出这味儿。 嗯， 我与你是两个的，首先有不相不。 嗯， 这什么词儿？这 是我不知道。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对对，听不懂。 我去过上海。 哦，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是啊，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嗯， 慢慢学哎就行了。 哦，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是啊， 说话就闹误会。 嗯，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嗯，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一头吧。 嗯， 哎，闹笑话了。 怎么？ 名词不一样啊。 刮脸， 刮脸他们叫修面。 啊，修面。 哎，刚上海我修米。 修米。 哎，修米这就是刮脸。 嗯，洗头。 洗头啊。 嗯，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怎么？ 他们叫打头。 打头。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他们说打一打。 洗什么都叫打。 哎， 咱们洗一洗手绢 叫打打卷头。 什么？ 打打卷头。 哦，打打卷头。 哎， 洗一洗大罐 叫打打长衫。 哦，打打长衫。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个脸呢。 哎，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嗯，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我怕他听不懂啊。 人家怎么样？ 乐我了。 你瞧瞧， 好汉能坐屋里吗？ 哦，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嗯，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怎么句话啊？ 我是让我坐下。 啊，坐下。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言语不同吗？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嗯，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是啊， 他在后边站着。 哦，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问什么？ 那、no, 能打一打好不了？ 要打你。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所以这刮个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嗯，